首发活动只有三天，太短， 电话占线打得不歇，头疼， 优惠太大，被子太好，想要， 最后一天机会难得，抓住。 是啊，最后一天机会难得，抓住哦！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们，来自于100例家纺100%的纯羊毛被，现在是1.6折秒杀，498元一床，订购2床还要再送一床，996块钱带回家3床被子。 划算到一床纯羊毛被只要300多块钱，而且呢今天订购还有安睡枕的免费赠送，枕头的质量也很好，贴合曲线，一个好睡眠的好环境我们全部帮您营造好，这样每天下班回家就可以彻底放松，卸去所有的疲劳。 是啊，给老人用也超级合适，因为一个是保暖，羊毛的中空结构导致可以锁住温度，很舒服很暖和，第二呢是不需要晒被子，晒被子在老小区可费劲儿了，而羊毛被呢可以保持蓬松柔软，自然通风就可以了。 没错，孩子用羊毛被也很好，贴合皮肤不漏风，温度调节，使得孩子不会蹬被子，以防着凉。此刻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是最后一天的新品首发享受机会了，498元一床，996块钱3床，还有4只安睡枕。那今年的家纺市场呢，我们已经考察过了，价格普遍上浮了20%，所以这一次啊，我们优惠这么大，价格这么低的活动力度也仅限在新品首发阶段。 是的，而今天来到了最后一天，所以4007106108 4007106108再次提醒大家把握机会，订购成功统一送货到府，满意您再付款。0548的马女士说，秋冬羊毛制品受到热捧，价格不菲，你们的羊毛被是100%的羊毛吗？怎么会这么便宜？ 首先呢，羊毛被的品质啊，您完全没有必要担心，每一床被子都有检验口，送货到府可以当场看到，那抽出来打火机烧一下都是可以的，100%的羊毛不掺假不作假，要的就是100例的口碑。价格呢我们也是要说明啊，厂商的建议零售价格是2980元，我们省去了所有的流通环节费用，广播只是一个通道，是连接您跟厂家的直接通路，所以呢咱们老百姓可以享受一下一手货源一手价格，而且呢现在是新品首发，只做3天时间，错过了今天最后一天，不好意思就没有了。 是的，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每档活动只有5分钟时间，过时不候。想要感受一下100%羊毛被的，想要用一件羊毛衫的钱买回家一床羊毛净重4斤的被子的，都不要错过机会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498元一床，买2床再送一床，每买一床都无条件赠送2只安睡枕头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手机尾号93251的邵先生说啊，我去年买了你们2床，没有跑毛的现象，那今年呢准备再买2床给孙子用。还有6477的朋友说，想购每年的产品呢有几款啊，我是肯定会买的，一个是羊奶粉，一个就是羊毛被，不过你们的电话是真的难打，经常的占线， 很抱歉，请您理解啊，因为每一次的抢购说实话产品是实打实的好用，价格又是接地气的实惠，所以呢参与的会员很多，包括不少的新朋友，电话占线我们已经在争取解决了。另外呢就是这款羊毛被其实是老人孩子我们都能用到的，它蓬松柔软，轻柔服贴，而且非常的舒服保暖，适合全家来使用。 是的，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，4007106108 4007106108，大家抓紧时间，498元一床，买2床再送一床，每买一床都无条件赠送2只安睡枕，等于说是996块钱带回家3床被子4只枕头，全家的秋冬寝具备齐，只要花一件羽绒服的价格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电话全部占线了，最后一天，感谢您的参与。 100%的羊毛被，100%的超低价，给家人的呵护就在一个细节，可以是一套四件套，可以是一床温暖舒适无细菌的好被子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今天想购给您接触一辈子的床上用品，做到好好挑选，价格更不用担心了，一双鞋，一件打底衫，带回家4斤羊毛净重的被子，用上10几年的时间，呵护全家人的健康睡眠。好了，留下最后的10秒钟给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官名职，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啊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荀彧在那边乡是拼死拼活的攻城，却迟迟不见杨浦这边有动静，就派人来问杨浦，什么时候大家一起发动总攻啊？杨浦是想也不想，攻城还不容易，明天吧。结果到了第二天，荀彧磨刀霍霍，率领众人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的时候，杨浦那边却还是一点动静都没有。情急之下，荀彧又派人去杨浦那儿问是怎么回事啊。杨浦一拍脑袋，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我忘了，明天一定打。结果第二天还是一样，你荀彧打你的，我杨浦坐山观虎斗，恕不奉陪。如此周而复始啊，荀彧就是一顿感慨，明日复明日，明日何其多呀。于是孤掌难鸣的荀彧也不打了，因为他有一项新的任务，调查杨浦的作风问题。荀彧认为杨浦之所以不打，是因为和朝鲜人有不正常的关系。于是荀彧再派人去杨浦那儿的时候，不再是询问，而是质问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杨浦回答的简洁有力，人亦废，霸者出，而上智力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指不战而屈人之兵。杨浦的意思已经很明朗了，你打你的，我玩我的，咱们井水不犯河水，互不干涉。荀彧意识到形势的严峻了，马上把杨浦的情况向汉武帝进行了汇报，说杨浦有反叛之心，理由是杨浦前有马氏前蹄之过，后又与朝鲜大臣私通，而朝鲜只谈不投，这分明是在勾引杨浦上他们的贼船。荀彧的话引起了汉武帝的高度重视，本着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原则，他派出了济南郡太守公孙遂去明访，并给了他特权，必要的时候可以自行处理。说白了，就是可以先斩后奏。公孙遂没有料到，就是汉武帝这句很有权威的话，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。公孙遂赶到前线以后，马上就展开了调查。他到荀彧军中，对荀彧进行了亲切友好的问话，结果荀彧自然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，把杨浦如何失约，不按期会师，共同破敌，如何跟朝鲜进行勾三搭四的事儿，跟竹筒倒豆子似的倒出来了。最后的结论是，形势非常危急，如果杨浦心怀二心，和朝鲜联合起来对付我军，我军危如卵石矣。当断不断，必受其乱，请公孙大人定夺。 公孙遂也立马反问，对待卖国求荣的人该如何处理？荀彧自然回答，杀。公孙遂点了点头，你去把杨扑给我叫来。随即就把符节交给了荀彧。那边的杨扑正跟朝鲜谈得如火如荼呢，荀彧的到来让他大吃了一惊。不是说好了井水不犯河水的吗？你来干什么？荀彧是一句多余的废话也没说，直接拿出公孙遂的符节，说是奉命来请杨大人去商议军事。这下杨扑没办法了，只好跟着荀彧去了。结果这一去就被公孙遂给擒了起来，然后公孙遂就对杨扑进行了突审，要求他交代卖国求荣的全部罪证。杨扑没做贼，心里也不虚，问来问去他就反反复复地说那句话，人义废霸者出而上智力。上智力，我看你是智力过了头了。公孙遂没再和杨扑进行辩论，而是直接带着他回长安去请汉武帝定夺。绑了杨扑，公孙遂可闯了祸了。前线正是需要人的时候，汉武帝先是一惊，接着就勃然大怒，我是叫你在最危急的时候可以自行裁决，不是叫你先斩后奏滥用职权。结果震怒之下的汉武帝把公孙遂的头给砍了。杨扑走了，公孙遂死了，荀彧如果不尽快拿下王显成，离死期也不远了，他不玩命也不行了。两军合兵之后，他依然发挥高举高打的作战风格，对王显成进行了一轮又一轮的进攻，效果还是显而易见的。王显成太坚固了，没攻下来，却攻下了一些朝鲜大臣的心。朝鲜的国相陆人、韩殷、大将军等人眼看着这样烽火连三月，家书都可以抵万金了，于是坐在一起开了个碰头会，我们开始要是投降楼川将军杨扑就好了，如今楼川将军被捕，只有荀彧率领合并的军队，现在战争越打越紧张，王显成被攻破那是迟早的事儿啊，国王又不肯投降，咱们不逃只有死路一条啊。达成了战则必死的结论之后，韩殷、陆人等三个人选择了走为上计，纷纷选择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朝汉军奔了过去。只有另一位尼西相参迟迟不见动静，他在等啊，等一个机会，等一个立大功的机会。机会终于来了，元丰三年的夏天，离汉武帝对朝鲜动武整整一年之际，一直没动静的尼西相参开始动作了。他不动则已，是一动惊人，直奔王府，对着手无寸铁的魏右渠就是几箭。割下魏右渠的脑袋投降，这是他苦等的最好结果。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，他做到了，搞定了魏右渠，也就等于搞定了王显成。可是当尼西相参宣布投降汉军的时候，他不会料到还会有一个人站出来表示不同意。这个叫程乙的朝鲜大臣接过魏右渠手中的大旗，在王显成继续做垂死抵抗。尼西相参功败垂成，只怪自己粗心大意，后悔不已。仗打到了这个份上，荀彧没有再强攻，而是学了杨扑的而上智力，派魏右渠的儿子、陆人的儿子 去唆使民众杀死了程颐。至此，汉朝终于平定了魏氏朝鲜。武帝之后，在朝鲜故地设立了四个郡：真藩、临屯、乐浪、玄兔。至此，朝鲜也被并入了汉朝的疆土。一切都尘埃落定了，该是对有功之臣嘉奖的时候了。本着外来是客的原则，汉武帝首先亲切接见了朝鲜降将，然后封尼西相参为华清侯，韩殷为敌居侯。陆人虽然已经死了，但是他的儿子陆醉也被封为温阳侯。接下来就该轮到内部人员的封赏了，汉武帝自然不会忘记两名征东大元帅荀彧和杨扑。荀彧满以为平定朝鲜最后都是他一人之力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加官封侯自然没得说了。可是汉武帝的宣判让他满心欢喜，顿时间化为了乌有。汉武帝开的奖励是这样的：荀彧和杨扑格杀勿论。理由是荀彧犯了争功而相互妒忌，违背作战计划之罪；杨扑犯了率军队到达裂口之后应当等候左将军，但却擅自抢先攻击敌人，致使汉军伤亡过多之罪。两个人数罪并罚，皆被判处死刑。两个人不服，都提出了上诉，但最终的结果是荀彧不但维持原判，而且罪加一等，得到了弃市的处罚。而杨扑却成功的改判，他走出了监狱，走进了老百姓的行列。平定朝鲜，汉朝四将是三死一伤，代价不可谓不惨。话说汉朝处于全面扩张之势了，南边和西边搞定了西南夷，东边设置了沧海郡，北边正在修建朔方郡，真可谓东西南北中全面开花。就在汉武帝穷兵黩武的时候，北边正在修建的朔方郡却引出了朝中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口水战，朱买臣和公孙弘。两个人进行了一场唇枪舌剑的辩论，辩论的主题是朔方郡该建还是不该建。朱买臣的观点是该建，理由是为国为民。公孙弘的观点是不该建，理由是劳民伤财。在辩论的结果出来之前，还是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两位重量级的人物。提到公孙弘的大名呢，想必大家并不陌生，前面已经说过了。这个公孙弘当年大器晚成，通过常人难以想象的隐忍，才最终得到汉武帝的慧眼认可，随后的仕途可谓是青云直上，最后官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之位。当然公孙弘一路青云直上是踩在两大才子的身上上去的，主父偃和董仲舒。结果是同样很受汉武帝宠爱的主父偃，因为自作孽不可活，被汉武帝挥泪下达杀无赦的命令。而朝中另一大才子董仲舒被公孙弘排挤而流浪他乡，最后客死他乡。如果说公孙弘火拼主父偃是自卫的需要，那么排斥董仲舒就是文人相亲。所以呢，可以这么形容公孙弘这个人：为人一计，外宽内深，表面伪善，暗中报复。但他最后的下场也是客死他乡。看来世上善恶有报， 这话一点都不假。在说朱买臣之前呢，我们还是先来听一个有关宋朝的经典故事。有一次，两名书生慕名去拜访宋代大文豪欧阳修，在途中不偏不巧正好与欧阳修坐在同一条船上，但是他们都不认识欧阳修。这两位书生对诗也略知一二，但他们自认为是行家。这时候一只白鹅突然跳进水中，两个人忍不住是诗兴大发。一个人吟道：“岸上一只鹅。”另一位接了一句：“扑通跳下河。”两个人嘴里边都是念念有词，但就是吟不出下面的诗句，没办法凑成一首诗。欧阳修看他们着急的样子，就帮忙吟了一句：“白毛浮绿水，红掌拨清波。”两位书生见欧阳修说出了这么好的诗句，感到万分惊讶，但转而一想觉得有点不对。其中一个冲着欧阳修就吼：“你脸皮不薄啊，这诗是你的吗？”欧阳修笑了：“这诗确实不是我的，它是初唐四杰之一骆宾王小时候写的。”两个人听了之后哈哈大笑：“我说呢，就凭你这模样也能对诗？”欧阳修却笑而不语。没过多久，三个人下了船，两位书生见岸上有一堆灰，就想落一下诗才。一个人吟诵：“远望一堆灰。”另一个接了一句：“近望灰一堆。”由于才华有限，两个人又接不下去了。只见欧阳修在一旁不慌不忙地吟诵：“一阵狂风起，满天作雪飞。”两个人听后大吃了一惊，明知道欧阳修吟诵的是好诗，却不愿意甘拜下风。其中一个故作姿态地说：“不算妙句，马马虎虎。”另一个则说：“结是结上了，就是有点勉强。”他们继续往前走，不一会儿看到路旁的一棵枯树，一个书生吟诵：“路旁一枯树。”另一个接话：“两股大压叉。”两个人想再吟诵下去又想不出词儿了，只好反反复复地吟诵这两句，眼珠子直往上翻。欧阳修在旁边看不过去，又给他们续了两句：“春至台为叶，冬来雪是花。”二人听了之后仍然不服输，要继续跟欧阳修比下去。两个人又吟诵：“二人同登舟，去访欧阳修。”欧阳修听了之后暗自发笑，立刻吟诵：“修已知道你，你还不知修。”闲话少说吧，下边就来讲朱买臣不知修的爱情故事。这朱买臣是会稽吴人，用12个字就可以形容他的一生：年少落寞，中年贫寒，晚年富贵。他是一个胸有大志而不在乎贫穷的人。引用《三字经》对他的评价简单明了：如负心。这个心是薪水的心。他有很好的心理素质，不在乎别人对他的耻笑，一边砍柴一边大声地朗诵诗书。朱买臣的妻子很反感丈夫的所作所为，每次和他一起回娘家的时候都受到姊妹们的嘲笑和白眼儿，就极力地劝朱买臣不要再那样放纵自己。 朱买臣没听妻子的话，反而更大声地朗读诗书，并且对妻子说了：我命中注定到了50岁发迹，现在我已经是不惑之年了，距离成功没有几年，我知道你跟着我受了苦，等我成功以后会好好地报答你对我的情谊。妻子听了，认为他又在痴人说梦，就冷笑了一声：哼，跟了你不饿死就是好事了，我哪里有穿金戴银荣华富贵的福气呀？我跟着你受够了邻居的白眼儿，耳朵塞满了人家的冷嘲热讽，嫁汉嫁汉穿衣吃饭，我自从嫁了你吃过饱饭吗？穿过美丽的衣服吗？看人家衣食鲜活，我却为你蹉跎了岁月。你别提报答我的事儿了，爱情和婚姻是讲究实际的，是要落实到咱们生活中的细节的。你要是真的爱我呀，报答我就给我写封休书，休了我吧。朱买臣听了，心里边那个难受啊，他知道妻子跟着自己受苦了，有怨言是在所难免的，但是眼看功名富贵已经在向自己招手了，怎么这么着急的要离开呢？他就苦苦地挽留自己的妻子：我曾经发过誓言呐，要一生一世的爱你，答应我，你别离开我，咱们再熬几年吧。可他妻子却已经铁了心了，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。原来他早就已经移情别恋了，跟邻村的木匠对上眼了。以他的妇人之见，认为木匠走南闯北，有手艺，衣食无忧，如此这般的丰衣足食对他来说足矣。于是乎，朱买臣越是想挽救这段婚外情，妻子就越铁了心的要离开他。朱买臣无奈，最终只好写了休书。与其说是休妻呀，不如说是被妻休。书的内容是这样的：依然记得从你口中说出再见，坚决如铁，昏暗中有种热泪灼伤的感觉，昏暗的地平线说一句离别，相爱已经幻灭。不知羞的妻子得了休书，欢天喜地地走了，并且跟那个木匠很快就结合了。世界上的事儿就是这样，变化无常，无法预料。朱买臣的妻子走的时候无怨无悔，但等回过头来再看来时的路，很快就又怨又悔了。原因是朱买臣的努力没有白费，就在他知天命这一年，他天子的命令果然到了，他被汉武帝不拘一格地招到朝中做中大夫去了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季寒邦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。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读书尽管去读，读书没有禁区，我觉得读的喜欢了读下去，读的不喜欢了换一本。你愿意坐在办公桌前也可以看，你愿意坐在桌子上也可以看，你如果功夫实在好，做瑜伽的时候倒立着也可以看。读书会使生活更丰满，更丰富多彩。读书在本质上是生活的一个部分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读书俱乐部，我是钱文忠。 读书俱乐部，北京故事广播，与您相伴。咿呀！ 官民，是是日月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啊，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，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折扇摇来，才子佳人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，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。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，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，请听汉朝那些事儿。介绍完了公孙弘和朱买臣这两个重量级的人物之后，该到了开打的时候了。事实上，开打之前，众人都认为这是一场势均力敌的辩论对抗赛。可是呢，比赛的进程却让人大跌眼镜。经过精心准备的正方朱买臣，不负汉武帝的厚望，以口若悬河的三寸不烂之舌，直说的木讷的公孙弘如同进了水的炮，哑口无言。眼看着风头不对，聪明的公孙弘马上就来了个顺风倒。他本着以退为进的让步姿态，对汉武帝做出的最后陈述是：微臣本是鄙陋之人，不知主朔方郡居然有这么多好处，只是希望陛下能停坐东西南夷和治沧海郡之事，集中力量经营朔方郡城。汉武帝知道这是公孙弘在找台阶下呢，也就不再为难这个当朝的红人了，于是同意了他折中的建议。辩论的结果是朱买臣胜了，但真正的胜利者却是公孙弘。原因是他升官了，他被不拘一格的汉武帝直升为丞相，并且封为平津侯。公孙弘也因此成为汉朝的第一位布衣丞相。相比公孙弘的一步登天，大器晚成的朱买臣就明显逊色了。这一辩论赛之后，他被下放到会稽当太守，但对朱买臣来说，他的脸上却笑开了花了，这才是他梦寐以求的衣锦还乡和荣归故里。汉武帝恩宠臣子有很多种办法，要么封侯拜相，比如说公孙弘；要么赐人衣锦还乡，比如说朱买臣。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，这是汉武帝对他的臣子们的一大礼遇，做臣子的也因此乐于为他效劳。当然了，汉武帝这么做一个原因是为了让朱买臣衣锦还乡，另一个原因就是想让他再立功。汉武帝想平定东越，让他作为备战官，先去准备战船、粮草、武器之类的。事实上呢，一年之后，朱买臣随同恒海将军韩岳等人击破了东越。这个白发老人在家乡只是风风光光地转了一圈，然后又潇潇洒洒地回到了京城。这一次他达到了仕途的最高峰，直升为九卿之一的主角都尉。看来是金子总会发光的这句话一点都不假。朱 迈臣站在仕途的最高峰以后，他并没有目空一切。他知道，他之所以能有今天，离不开在他最穷困潦倒时候帮助和关心他的人。滴水之恩，当以涌泉相报。于是他就开始报恩了。这里主要讲他报恩的两个人，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的故事。他想报答的女人就是他的休妻。上回咱们已经提到了，朱买臣的老婆当年因为忍受不了别人的羞辱而改嫁他人。可是命运太会捉弄人了，穷困潦倒的朱买臣卧薪尝胆，几年以后终于发了迹了，官至太守。衣锦还乡的时候，他念念不忘自己的结发妻子，因为他觉得他付出了很多，即使他后来忍受不了贫穷改了嫁，也是情有可原。于是他派手下人把前妻还有前妻的后夫接到他的朱府，想让他们过着真正的衣食无忧的生活。朱买臣之所以富贵之后仍然不忘这位前妻，是因为前妻狠心离开他以后，也并非对他就无情无义了。史书当中有这样一段记载，前妻离开他之后，朱买臣仍然是打柴唱歌，苦中作乐。有一次在坟地里砍柴的时候，遇到了来上坟的前妻和他的后夫。前妻见朱买臣可怜，立刻把他招呼过来吃喝一顿。这与南宋陆游沈园玉唐婉的红酥手黄藤酒相比，那别是一种滋味。早已经饿得奄奄一息的朱买臣没拒绝这个接来之食，他不动声色地吃完饭，对前妻的后夫说了声谢谢。也正是因为这件事，朱买臣发迹之后首先想到的就是对他们两个知恩图报。朱买臣原本想帮前妻过上锦衣玉食的生活，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，这反而把他前妻给害了。前妻当年眼中的朱买臣是一块废弃了的电池，没办法给自己供电。为了不腐蚀自己的生命，他寻找了新电池，邻村的木匠。那木匠也的确是一块崭新的电池，让他光鲜了几年。但他着实没想到朱买臣是一块可以一直充电的蓄电池。覆水难收，朱买臣越是大度想让他过上好日子，他就越感到羞耻。于是已知羞耻的他来了个悬梁自尽，成就了一代烈女。后有李白《妾不识》，不失为精辟的点评。雨落不上天，覆水难再收，君情与妾意，各自东西流。朱买臣想报答的那个男人叫做严柱。朱买臣的命运之所以能够改变，是因为得到了一个贵人的相助。这个人的名字叫严柱。严柱是会稽郡吴县人，严济的儿子，本名庄柱。汉书为了避东汉明帝刘庄的讳，把庄柱改称为严柱。汉武帝建元年走上了仕途，因为才华横溢，被汉武帝直升为中大夫。建元三年，东欧告急，汉武帝派严柱以节发兵会稽，福海相救。建元六年，闽越王颖兵进南越，武帝再派严柱带兵支援，不久就搞定了东南动乱的局势， 随即被封为会稽太守。后世于内廷每逢有异变，武帝命他做副送。如果朱买臣不是得到严柱的举荐，恐怕他无时当贵的夙愿永远都不可能实现。和东方朔一样，朱买臣是通过上书求官走上仕途的。买臣不置产业，欲柴以己祀，虽然时时保持着负心讴歌的性质，进京上书的盘缠仍然缺乏。于是他趁着会稽郡年终上祭的机会，以上祭立随族的身份，吃着公粮，坐着公交车进了长安。朱买臣为了完成他年五十当富贵的豪言壮语，他努力地当临时工，顽强地等待天子垂青。他的努力没白费，因为他终于等到了一个他一生当中最为重要的贵客。这位贵客就是严柱严大人。因为是老乡的关系，酷吏列传中提到朱买臣得到严柱举荐之后，汉武帝马上就召见了他。在面试当中，朱买臣放开手脚，以滔滔不绝之势讲解了春秋和楚辞。只听得汉武帝惊为天人，他大手一挥，朱买臣的人生从此就是另一片艳阳天了。他被封为中大夫，官位和严柱平起平坐。正是因为和严柱的他乡遇故知，朱买臣才被不拘一格的汉武帝来了个金榜题名。所以严柱在朱买臣的心里就如同衣食父母一般。可是朱买臣还来不及好好报答严柱呢，严柱却挥了挥衣袖走了。严柱的英年早逝是拜张汤所赐。那么这个张汤究竟是何方神圣，竟敢对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下毒手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张汤虽然不是神，可也不是一般的人，他也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，红人当中的红人，比严柱还要红。张汤是西汉杜陵人，这个杜陵啊，就是现在的陕西西安东南部。年尚幼小的时候，他就特别喜欢法律。他的父亲曾任长安县丞。有一次，父亲有事外出，临走的时候一再嘱咐张汤好好的看家。可谁知道，张汤被一本书给迷住了，一个不留神让老鼠把盘子里的肉偷走了。父亲回来之后知道了这件事，很是生气，于是照着张汤的屁股狠狠地打了一顿。可就是这一打，竟然打出一段奇缘来。受伤的张汤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了偷肉的老鼠身上，并且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把罪魁祸首老鼠捉拿归案。别看当时张汤小，可干的活也不少。他说干就干，找来一把小铲子，挖遍了屋子里的鼠洞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把偷肉的老鼠给逮住了。本来呢，张汤想一下子把老鼠给摔死了得了，可就在下手的一刹那，他突然改变了主意。想到自己那肿得老高老高的屁股，想到那钻心的疼痛，他觉得就这么把老鼠给打死太便宜他了。于是他把老鼠给用绳子拴住，连同老鼠吃剩下的肉一起摆在石阶上，来了个开庭办案。只见他摇头晃脑，一本正经地审问，譬如说为什么要偷肉，肉都偷到哪儿去了， 还有谁是同伙啊？老鼠自然不会答话，张汤就用木片把它夹住，动起形来了。疼的那老鼠是吱吱哇哇的怪叫。最后，张汤以劫掠罪判处老鼠死刑，并且判了斧头铡，亲手用锋利的斧头把它剁成了碎块。父亲看到张汤审问老鼠的情景，一开始觉得挺可笑的，可是取过来诉状仔细一看，不禁是大吃了一惊。那有声有色、有根有据的文辞，简直像是出自一位老练的办案人员之手。于是就让他书写治愈的文书。张汤是尽职尽责，很快就声名鹊起。他的父亲死了之后，他继承了父职，为长安吏。周阳侯田胜在任职九卿的时候，曾因罪被拘押在长安。张汤迫于权势，在审判的过程当中做了手脚，最终田胜在无罪释放之后被封为侯。田胜也没有食言，在他的推引之下，张汤很快就在朝中担任给事内史，为宁城传。后来因为张汤为人谨慎，办事仔细，又被推荐给丞相，调任为茂陵尉，在陵中处理事务。武安侯田芬担任丞相，征召张汤为丞相使，又推荐给武帝，补任为御史，命他处理诉讼。在处理陈皇后巫蛊的案件时，他深入追查他的党羽，因此武帝认为他很能干，晋升他为太中大夫。张汤之所以能在仕途上青云直上，除了办案严厉之外，他还有一方面比别人强一点，八个字：巧言令色，怀诈释智，是有具体表现的。第一呢，他揣摩皇上的心意行事，做到三思而后行。司马迁说张汤懂得观察君王的喜怒哀乐而投其所好。汉武帝心向儒家学说，张汤判决案件就附会儒家观点，请博士弟子们研究尚书春秋，他担任廷尉时就请他们评判法律的可疑之处。每次上报判决的疑难案件，都预先给皇上分析事情的原委，皇上认为对的，就接受并记录下来，作为判案的法规，以廷尉的名义加以公布，颂扬皇上的圣名。第二，他看皇上的眼色办事，做到惩罚有度。他所处理的案件，如果是皇上想要加罪的，就交给执法严酷的监吏去办理。要是皇上想宽恕的，就交给执法轻的监吏去办理。如果是豪强，则一定要玩弄法律条文，巧妙地进行诬陷。如果是平民百姓和弱势群体，则常常向皇上陈述，虽然按法律条文应当判刑，但请皇上明察裁定。于是皇上往往就宽视了张汤所说的人。第三，他以谎言推荐同僚官吏，名利双收。张汤奏事如果遭到皇上的谴责，他就认错谢罪，并说某某本来向我提议过，就像皇上责备我的那样，我没有采纳。愚蠢到了这种地步，如果皇上认为好，他就说我不知道写这个奏章是某某人写的，他想推荐某某常常这样做，就是表扬某某的好处，掩盖某某的过失。一些执法酷毒的官吏都被他用为属吏。第四呢，他 以巧言争辩邀功，凡事没有功劳也有苦劳。张汤每次上朝奏事，谈论国家的财用情况，一直谈到傍晚，皇上也忘了吃饭的时间。丞相无事可做，空占相位，天下的事情都取决于张汤。张汤处理淮南王、衡山王、江都王谋反的案件时，对一干人等都穷追到底。皇上本想宽恕武丕和严柱，张汤争辩说武丕本来是策划谋反的人，严柱是皇上亲近宠幸的出入宫廷进门的护卫之臣，竟然私交诸侯，如不杀以后就不好管理臣下。于是皇上同意了对他们的判决，对如何以处理案子名义打击大臣又为自己邀功，张汤多半都是这么做。第五，他挺会来事儿，从而获得了好名声。张汤虽然做了大官，很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，多与宾客交往，并同他们喝酒吃饭。对于老朋友当官的子弟以及贫穷的兄弟们，尤其照顾得周到。他拜问三公，不必寒暑，所以张汤虽然执法严酷，内心嫉妒，处事不纯正公平，却得到了好名声。丞相公孙弘屡次称赞他的美德。张汤曾经生病，皇上亲自前去看望他，高贵到了这种地步。因为张汤有这么几招，所以他越来越受到汉武帝的宠信。仅仅十几年的时间，张汤就由一个小吏升迁到三公之列，为御史大夫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《汉朝那些事儿》，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。 10月30日，美丽乡村筑梦有我大型新闻公益行动将走进通州区余家坞回族乡，举办以弘扬孝德文化、培育文明家风为主题的专场活动，通过一系列敬老、爱老、孝亲等活动，把孝老爱亲、崇德向善等理念落实到乡村建设中。美丽乡村筑梦有我， 健康生活，幸福人生。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。 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，功名利禄，品江湖豪杰，刀光剑影照丹青，展现历史画卷，纵览天下大事，读史有学问。每天中午12:30到1点，敬请收听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，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，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，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。光影流声，解放你的双眼，放松你的心情，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，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。北京故事广播光影流声，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成王败寇，佯算阴谋，看帝王将相，翻云覆雨定乾坤，恩怨情仇，功名利禄，

早刚到办公室，市场部总监就要求全体主持人开会，其会议要领就是今年秋冬季想购电台部的商品价格的上调方案，以及这一次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的推荐情况。 是的，这一次核桃的推荐会呢很成功，价格低，需求大，市场的反应啊特别好。可就是啊，这货源跟不上，大批的2018年新核桃呢还在最后的捡拾分装中，也确保了每一颗都是好果好核桃。 那今天重点来了，因为北京是此次185核桃推荐会的首发站，第一批备货已经结束，而江苏的新疆185核桃多出了2000斤，所以我毫不犹豫替北京听众做主申请了调货要求。那今天可遇不可求的2018新疆185核桃最后一点库存先到先得，定完截止，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新疆阿克苏的185纸皮核桃又大又圆，一掰就开，饱满橙黄的果仁呢就像白胖子一样讨喜，咬一口啊又酥又脆，而且是越嚼越香。现在起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想购电台直采价一箱五斤只要199元，划到这每斤才39.8块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小时候啊，考试一考砸了，我妈就给我买核桃吃，说多吃核桃对你有帮助。你看你妈我就喜欢吃核桃，打麻将从来没输过。 是， 虽然这只是童年趣事儿，但也可以看出核桃在中国人的心里并非普通的美味零食了。 对啊，都说这核桃啊外形像大脑，那人们呢都爱吃核桃，中呢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、矿物质和营养元素，所以多吃核桃多健康，那全家老少都可以受益。拨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，本档活动中花199元就能订购到一箱五斤的正宗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。划下来这每斤啊才39.8，与菜市场门口普通的核桃花费呢是差不多的，但是饱满的果仁、脆香的口感可不是所有核桃都能够做到的。 对，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看到手机尾号3451的朋友就说了，秋冬就是吃核桃的季节，185核桃那可是核桃中的老大了，今天才30几块钱一斤，够实惠的。5428的朋友说，我姥姥今年70多岁了，虽说是牙口不好，可每天早上都要用核桃打豆浆喝，现在白头发都没几根呢。还有9997的朋友说，我老婆啊倒是不挑食，什么核桃都爱吃，只是每次剥核桃的人都是我，所以啊为了不划伤我的手，我还是订点纸皮核桃好了。 一听啊您就是有很多剥核桃的故事啊。没错，这市面上的普通核桃呢大多都比较硬，壳也比较厚，是需要借助小锤子来完成的。敲轻了吧，核桃蹦得好远，像陀螺一样在打转。那敲重了呢，别说这核桃壳碎了，就连核桃仁啊都成粉了，特别要小心。 对， 那今天呢就简单多了，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花199块钱订购到的一箱五斤的新疆阿克苏185纸皮核桃，用手一剥就能开，清香的果仁呢特别酥脆，让您一吃啊就忘不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2018年新鲜上市的新疆阿克苏的185核桃，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，花199元订购一箱五斤，划到每斤才39.8。想想看，30多块钱往大了说就是吃顿工作餐的钱，往小了说啊就是一杯咖啡的钱。所以不妨和全家人一起来品尝一下新鲜的185核桃。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关键是这个价格在市面上啊是肯定享受不到的。 对，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还看到手机尾号7723的朋友说啊，这个有些核桃里面呢会有一些毛絮絮，说这个可以吃吗？ 没问题的，纯天然的食材啊也有很多大自然的产物，就像没打农药的青菜会有虫眼一样。虽然外观不理想，可健康程度您放心好了。 是吧， 要是实在担心的话呢，那也可以把核桃洗一下清理干净就能吃了。4007106108 4007106108，一箱五斤的新疆阿克苏185核桃，简化包装附赠一个核桃夹，不需要市面上的300-400，现在只要199元。最后30秒加油打电话，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。 官民，知识务却单刀赴会，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。 你呀、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、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。 德善摇来，才子佳人，万古情。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。 听众朋友，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赵亮演播的广播评书剧《大明于谦》。 书接前文，于谦带着李成、刘安进京述职，来到松林口内天福居客栈来住店。三个人要了四个菜一壶酒，坐在院里刚要吃，打门外来了个要饭的破老头。嗨，这老头真是太破了，衣不蔽体还一身臭味满嘴跑火车，进的门来就要住店呢。人家这老板娘说了没有房了，这老头就耍开无赖了。他说，老板娘，今天你要是不让我住客房啊，我就睡你屋里去。您说这不找骂吗？这女掌柜的性情火爆，听这话是破口大骂，哎呦，你个臭要饭的，你赶紧给我滚蛋。我告诉你啊，我这儿可都是南来北往的贵客，你跟我这撒泼打滚惊了我的客人，我可跟你没完。你看这老头啊，怡然自得，还赖着不走了，一屁股坐到于谦这桌来了。好嘛，他这一来呀，李成、刘安哗啦一下子二位全跑了。怎么呢？这位浑身恶臭啊，这多长时间没洗澡了，什么味儿这身上。于谦呢没动，但是他也觉得是挺难闻，但是于谦那是有涵养有身份的人，那多稳重啊。于谦皱了皱眉，他仔细打量这老头一看呢，穿的是挺破，实际上你要仔细观察，你发现此人精神饱满，身体健壮，这两只眼睛炯炯有神，前胸饱满像扣了两个大碗，双肩暴拢是棱角分明，这后背是又宽又厚，张开双臂的话，从这肩膀到腰间这两块肌肉就像两只大翅膀，是苍劲有力。看得出啊，这位不仅不像是吃不上饭，而且是体格倍儿棒，一身腱子肉。哎呀，他怎么能要了饭呢？恐怕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。于谦没说话，在这一边观察，心里边一边琢磨。此时啊，这要饭的就在于谦这桌上啊，抓了一把花生米，往嘴里边就塞呀。我说老板娘啊，你这心呢太狠了。有道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啊，谁家没有老人呢？谁不是妈生爹养啊？你看我都多大岁数了，你就忍心看着我这一把年纪在这挨饿，在这受冻啊？这么的吧，你呀就当我是你的老公爹，你是我儿媳妇儿，你这么想啊，你就能孝敬我了。我呸，你个臭不要脸的，上这儿占我便宜，你给我滚，要不然我可叫人了啊。正这时候，刚才牵马的那个伙计到院里来了，一看这情况，他是怒从心头起，掌柜的，跟他废什么话，把这小子打跑了不就完了吗？我说臭要饭的，你走不走？你再跟这儿胡闹，可别怪我不客气。说着话撸着不挽袖的过来动手，这就要打。此时于谦站起身来，用手一横，伙计，且慢动手，这就是你们的不对了。你们开店就得让人家住嘛，你这门口不是写了吗，南来北往皆是客，春去秋来总关情啊，没有情也得讲理呀。你看天色已晚了， 这位老者衣衫褴褛，你让他何处安身呢？这样吧，他的电饭账算在我的身上。一听这话，女掌柜的口打一声，哎，我说客官哟，您呐可别上了他的当了，这老头啊绝非善类，他是个臭无赖。说着话得有半个来月了，也不知打哪儿来这么一位。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对他好吃好喝好招待，他呢不但不给钱还赖上我们了，啊，动不动啊就到我们客栈里闹一番，不给他吃的不给他酒喝他就撒泼打滚。李成在旁边问，那您怎么不报官呢？嗨，有什么用啊，那官府能派人12个时辰在这盯着？再说了，我就是报了官，光着上上下下打点，费力费钱，得不偿失啊。我呀自求多福，我还是自个儿解决吧。老板娘越说越委屈，于谦心说，老百姓嫌麻烦怕官员，这是对官府不信任，那怪谁？怪老百姓啊，一定是当官不为民做主啊。于谦心说，我这当巡抚的也有责任。于谦一摆手，我看这样吧，无论如何今天天色也晚了，外面月黑风高，山险人稀，要是没个栖身之所呀，我真怕这位老伯遭遇危险，今夜就安顿在你这儿我看比较好，电饭账我加倍，你看行不行？老板娘啊，这于谦又行了个礼，这位爷，您真是大慈大悲菩萨的心肠，可是我没跟您扯谎啊，今天你们三位来了要了2间房，这是最后的2间，真是没房了。那我一个女流之辈，你总不能让我把房间给他腾出来吧？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失礼了？于谦听到这脸一红，掌柜的别说了，我明白了，我们三个人住2间实属浪费，这样吧，我们收留这位老者，电饭账我仍然加倍，算是给你的一些补偿。那没说的了，这事儿就解决了。这伙计啊在旁边嘟嘟囔囔的，嘿呀，这年头啊什么人都见过，还真没见过这种烂好人呢。最好啊明天一早你们启程也把这位活爹给带走算了，你看这无赖吧真有命。于谦看了看李成刘安，今天晚上啊咱们就4个人住2间房啊，你看看你们两个谁跟他一屋。休想。李成刘安俩人一听这话嘣就跳起来了，二位跳了个贴面舞。我说老爷，今夜无人入睡，我们哥俩要促膝谈心啊，我们反正是高低在一个屋了。于谦乐了，行，你们两个滑头。老伯，那今天晚上你我就同处一室。书说简短，当天晚间呢，于谦真的就跟这要饭老头住在一屋了。本来啊这是于谦住的单间，这回好，这是大床房变双床房啊。于谦是真不错呀，让伙计给搬来个大木桶，倒上热水，拿来椅子手巾，这老头呢洗了个热水澡，好家伙，这洗完这桶水都能写字了，怎么的黑透了都。于谦看着老头眯缝着眼睛微微笑着，心里说，这老者绝非表面上看起来这副样子，今天晚间我一定得探探他的实底。 老伯，您洗好了吗？ 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 这是一壶老茶，我随身带的，不伤胃，来一杯尝尝啊。 哎呦，承让承让。 不错不错。哎呀，今天是又是好酒又是香茗，老朽真是三生有幸啊。不对不对，应该说是死而无憾了。 哎呦，您这有点严重了吧。 不重不重，人这一生七灾八难不到头啊，今天碰到您，我算是遇见贵人了。不对，您得说是我的大恩人，要是没有您，今天晚上我就要露宿荒山了，搞不好就让这山里的老虎给吃了。 这太行山已是几朝文明所在，还有猛虎出没。 嗨，谁知道呢，都是道听途说呗。前一阵子啊，还有人说老虎抓人呢，谁真看见了，真看见还能回来，那不就说明老虎不吃人不抓人了吗？不论如何吧，您都是我的大恩人。我再喝一口啊。真是上等的佳茗啊，让人喝完神清气爽啊。我说恩人啊，别的不说，小老儿给您磕一个吧。 哎，使不得使不得。哎，这算不得什么。哎，快快请起。什么恩人贵人呢、啊、真是担当不起啊。我也是个普通老百姓。哎，不过既然您觉得我对您够意思，那您能否也帮我一个忙啊？ 哎呀，您这话说的，我个要饭的破老头，能帮您什么呀？您尽管直说。 我想跟您呐、啊、要一样东西。 我的妈呀，我没听错吧？还有跟乞丐要东西的，我除了这条老命还不值钱，啥也没有了。您说吧，您说想要什么？ 我要这东西啊，可以说是唾手可得，就看您呐、啊、愿不愿意给啊。 愿意愿意。但是您倒是说清楚，到底跟小老儿要些什么呀？ 我要的是一句实话，看您骨骼粗壮，体格魁梧，言谈乖张，但思维敏捷。某家虽不才，可人到中年，阅历沧桑，也算有些见识。依我看，阁下绝非普普通通一个乞丐啊。近日若想着报答这居士沐浴之便、茶水饭食之恩，某不求别的，只求一句实话，您到底是何许人也呀？ 你看于谦呢，一直对这位老者那都是笑笑呵呵的，非常的亲切和蔼。可是当于谦说完这句话，说我想要您一句实话，您到底是何许人也，他看了老头这一眼，就这一眼，这个目光就好像两把利剑，是直刺这位老者的面庞。于谦的这个眼神当中充满了询问，充满了不解，充满了审视，充满了猜测。只不过呢，这眼神停留的时间很短，不过就是这么一眼呐、啊，这老头可就有点不自在。于谦看了一眼之后，哎，马上又恢复到那种平静而又和蔼的状态了，也不再盯着老头看了。于谦自顾自的又换了一泡茶。 恩公啊，您真不是一般人呐、啊，可以说慧眼如炬。不过您高看我了，小老儿今年55岁，倒是去过不少地方，有些个见识。可是我不仅一事无成， 如今还混了个无家可归。其实也没什么，我从小到大呀，也没什么家的概念，居无定所，四海为家。 今年五十又五，那您是生于洪武年间了？您是本地人？ 离这儿不远，大王庄的人。我呀，可能是姓王吧。呸，什么话，自个儿骂自个儿。其实我姓啥我也不知道，我就知道自己是大王庄的，那儿姓王的也多。据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啊，我娘难产，不怎么喜欢我。我爹呢找了个算命先生给我看八字，好嘛，这可坏了。算命的说我是独一无二的倒霉蛋，举世无双的扫把星。天上有至尊三清五老君，十祖七真上八仙，大星小神星罗棋布，我也是天星下凡。什么星下凡不好，我是个煞星，我是克父克母克亲友克兄克弟克妻儿。 哇，好家伙，这可厉害呀！这测字算命的把戏您还真信呢？ 我不信不行啊，您瞧我这命啊，我出生那年洪武十九年，就在十月份，胡惟庸谋反案发，灭了九族。算命先生说死那么多人是我方的，后来说呀给我取个歪名好养活，要不啊我磕这个磕那个，最终是善恶到头终有报，自个儿也得倒霉。 那取什么名字了？ 取的大名叫啥不知道了，估计是没取好，要不然我也不至于混成今天这副德行。我就记得我的乳名叫山药蛋。 山药蛋？ 嗯。 那直到今天就一直用这个名字？ 可不吗，谁说歪名好养活了，这名够歪了吧，我这也是命运多舛呀。五岁死了爹，八岁死了娘，我就成了孤儿了。在大王庄我觉着没意思，十二岁那年我到了南京，结果洪武三十一年太祖高皇帝驾崩，你说我厉害不厉害，我把那么大个开国皇帝都给放死了。哎呦，吓得我呀也不敢在京城待了。而且当时听说燕王扫北名噪一时，弄不好就要南下争位，于是我就奔了南边了，到了河南府均州均平县。我在这儿落了脚，给人家打打杂看门护院，讨个生活呗。可是啊，好景不长啊，忽然有一天来了一帮大兵把这一家给抄了。到那时候我才知道，感情这一家是著名的大学士方孝孺的家。方孝孺知道吗？号称小韩愈啊，没用啊，让人给抄家了。都说最大的罪过是凌迟处死，护灭九族。这方孝孺可是前无古人呐、居然护灭了十族。什么亲戚朋友、家奴怨公、鸡鸭鹅狗、花鸟鱼虫，哎呀呀呀呀，这么说吧，凡是带活气儿的全都给弄死了。要不是我腿快，我也活不了。哎，怪我呀，生来命硬。 这山药蛋讲起自己的身世来了，他是滔滔不绝。 您别看这是个要饭的，他的命运简直是可以串联起洪武年开始的明朝历史。于谦一边听一边心里琢磨，心说这老头啊绝对是个人物，他说这些话云山雾罩，半真半假，看来还是没说实话。于谦还在想，对于黑虎吃人的这个事儿，好像这老头啊也有所耳闻，一会儿呢我再多问问他这个事情，他走南闯北的，看看有没有什么更多的见闻。于谦这么想着呢，耳边这山药蛋是不停的白话，于谦也就听不进去了，渐渐的生了困意，就这么睡着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于谦醒来一看呢，这山药蛋不见了。他刚一起身，就听咣当一声，外面有一位整个是摔进门来的。谁呀？原来是李成。咱说了，头天晚上于谦和山药蛋一个屋，旁边那屋就是李成、刘安呢。于谦倒是没在意啊，这李成、刘安这二位啊，整夜都没怎么睡啊。一开始呢，俩人挺高兴，心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老爷当什么烂好人呢？啊，弄个臭要饭的，还跟他一屋睡觉，恶不恶心呢？”可是等进了屋子，脱了衣服，床上一躺，刘安可躺不住了。他一咕噜声起来，跟李成说：“我说李成啊，这事儿可不好啊！啊，怎么不好？怎么不好？我的老弟，你可真糊涂啊！咱们大人那是心系百姓，爱民如子，可是你不多想一想，这个要饭的是什么人呢？如果他真要是个要饭的，那倒没什么了，就是脏点臭点呗。可是万一他要是个别有用心之人呢？不用说别的，如果他万一知道了咱们大人的身份，在心生不轨，哎，再来个谋财害命，那可坏了，大人可身处于危险之中啊。你作为大人的贴身保镖，又是名伶义子，你就这么放心呢？啊，李成一听这话也躺不住了，蹭一个鲤鱼打挺就跳起来了。哎，刘安，你说的有道理啊，我怎么能置大人的安危于不顾呢？跟你这破老头躲清净来了。你怎么要怪我呀？要不是我提醒你，你早做起春秋大梦来了。那怎么办呢？怎么办？刘安说，这样吧，既然都已经这么安排了，也不好直接过去叨扰大人啊，干脆呀、啊、咱俩在外边给放风得了。我前半夜，你年轻，你后半夜啊，可听着点啊，这屋子里边一旦有什么异常的动静，咱们就破门而入，保护大人的安全。妥了，就这么着。好嘛，这二位啊，本想躲个清净，结果是一人半宿觉，谁也没睡好。李成是后半夜接的班啊，就在这于谦的门口，哎，靠着门板往这儿这么一坐，直到早晨。可是啊，这山药蛋什么时候走的，李成可不知道。他迷迷糊糊早晨睁了眼睛，一听房间好像有声音了，李成这才进屋。他半夜没睡，睡眼惺忪的，脚底下拌蒜啊，这才摔进屋来。到屋里，李成就问呐、啊：“大人，你昨天晚上休息的怎么样啊？”于谦打了个哀声：“哎，这老者四海为家，性情乖戾。”